还在为你停留。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安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巨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薛峰。薛总您好。 你好。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聊说一下您的经历吧。 我是从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到现在吧，先后做过16种行业，嗯，大部分是实体。 都是什么样的行业呢？ 比如说石油化工厂、酒厂啊，很多这种实体企业，我们以前做的事情。我大学学的是石油化工专业， 嗯， 后来读的是政法大学的知识产权研究生， 嗯， 再后来呢读的是清华大学的这个风险投资， 嗯， 和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家族信托。 但您投资，您自己成立那个投资机构来去投资的时候，其实您选择的一直都是实体企业，而且还都是有一定壁垒的一些科技类的公司，那为什么往这个领域去扎根来去做？ 我想可能和小时候的一些这个想法和愿望有关系吧。 嗯， 因为我从小那时候，可能我们那时候我的愿望是当一个工程师啊、科学家呀， 嗯， 啊，包括可能还有我的这个出身的经历也有关系。原来是我是军队长大的孩子， 嗯， 我父亲是空军。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呢，又是学理工科，所以说我对实体经济呢觉得还是感觉到心里特别踏实，做这件事情，而且呢就是做的事情呢实实在在的，它可以呈现给这个人类，也可以给别人提供实实在在的一些产品啊，比较实。所以说从我们巨石的投资的风格呢，可能和这个也都有关系。这些公司呢，就是以前我们投资的这些企业当中，当然有农业项目、工业项目，还有高科技项目， 嗯， 等等都有，比如电力行业的和这个高分子材料的。 您自己选择投资的时候，您是通过什么维度来去看的？那您是看人，还是看项目，还是看怎么一方面啊？ 因为我们巨石吧，反正投资呢，我们是基本上是用我们自己自有资金来做，先后投了项目不多，我们投了16个项目， 嗯， 目前已经上市或者挂牌的有13家企业， 嗯， 所以业内呢，投资界呢给我们一个称呼，就是叫做中国精准投资第一。可能这个和我们投资的偏好还有我们在看项目的角度不一样。其实也很多人问过我们啊，这个 对为什么成功率那么高啊？ 对对对， 啊， 经常包括论坛啊什么的， 嗯， 也作为嘉宾在上面给大家分享。 嗯嗯， 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保留。当时我就谈到了一个观点，就是 他们说投项目投什么，当然好多人投人呢、啊 嗯、 投这个 imagement 的未来发展空间啊、 嗯、 都没有错、 嗯嗯、 那我们巨石呢，我们总结是我是在投基因。实际上很多人问他说什么叫基因，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比较好理解。 嗯 啊，比如说老鼠刚生下来那个小幼崽啊、 嗯、 是红扑扑的、 嗯、 啊，眼睛闭着没有毛，滋滋滋的。大熊猫生下来的时候 也 是 差不多， 差不多啊，样子差不多， 嗯、 比那稍微大一点点而已。 嗯嗯， 啊，也是红彤彤的、 嗯， 闭着眼睛滋滋的叫、嗯。但是它长大了，老鼠只能是老鼠，大熊猫长大了一定是国宝。 嗯， 就是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项目的时候，它未来的那种发展，它的空间，它实际上很综合的啊。一个项目，包括它的技术领先程度。那现在很多同行投资机构吧，大部分是一些投资经理，可能他们更多的是学纯粹学金融啊。或者是纯粹学经济啊啊、 嗯、 包括这方面比较多，可能我们团队当中呢可能从实体出来，所以说我们在看项目的审核的时候，包括它未来的这种空间是不是能成为大熊猫， 嗯 啊，也可能我们通过我们的以前的那种职业啊、这种经验啊，我们相对来说呢判断的可能稍微准确一点、 嗯、 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投项目呢是带钱带人一块进的， 嗯， 因为这些年吧，这个因为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历程啊、 嗯， 包括干过这些实际的项目， 嗯， 你像我的化工厂都是从一片平地，整个的这个设备设计全是我一个人在做的， 嗯， 那么从头到尾这么建设下来，所以这个历程的话呢，对我们目前这个投资的这个积累的这种准确度实际上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因为我们投的这些项目当中，其中呢有85%呢我们也退出了啊，有一部分是退出了，因为投资必须要退出，但是有其中呢有一些呢我们还不断的在增持一些好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山东海怡宝， 嗯 啊，这个企业呢我是在2009年投资的，到现在来说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嗯， 8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从一开始4000万的一个小企业啊，到现在呢目前呢是市值是120亿的市值了， 嗯 啊，我目前也投到了第二大股东， 嗯， 那么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伴随着整个的发展的话呢，我不在企业任职，但是企业有任何的问题啊，包括企业的这个董事长范林强先生，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然后呢包括很多有用的资源我会引到企业当中，包括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会协助企业一起来做， 嗯 啊，也就是说我们会伴随企业，你刚才说的非常准确、 嗯、 我们会伴随企业一起成长， 嗯 啊，不是可能像有些投资机构投了之后也说有这个投顾啊投之后的这种管理，但是管理呢这块呢可能他因为经验方面啊不足、 嗯、 或者是是否能真正帮到企业，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在这一块呢向我们听众讲述一下您在国外学到了一些经验吧。 国外呢像我去过很多地方了，包括美国的硅谷、生命谷、能源谷，包括以色列， 嗯， 实际上在国外的这种考察体验呢，可能作为我们私企来说啊，可能更加希望看到内容啊。 是， 那么我就谈一谈，就是包括以色列这个吧。以色列这次考察，我觉得对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嗯， 当时我们去了以色列的一个叫 JVP 的公司。 嗯 ，JVP。那么这个公司呢，可能看着很小啊，这个公司规模看着也很小，不像国内很多看着很高大上。 是。 它的所在地看着都很，甚至有点在国内来说可能。都有点这个比较小啊，比较没有这个感官、 嗯、对，因为好多国外的项目确实是、 啊、 他们融资了几个亿、 啊、 十几个亿的时候，他们可能一二十人团队才 是 这样的规模。嗯， 是是是， 嗯， 他是把钱花在刀上， 对对对， 换在那个 人员 换 对对。

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鉴定”， 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后来发现全世界竟然真的没有， 嗯， 全世界没有，就是当时我非常惊讶，我当时实际上就是好没有。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老爹给我自己的孩子，爹给你建一个， 嗯， 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嗯，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孩子了，现在我在这个过程当中5年当中啊，看到太多的父母失去孩子啊， 嗯， 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痛啊，妈妈直接就疯掉了，孩子一个活生生孩子死在你面前，就是妈妈直接就疯掉了。爸爸这一辈子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再提起劲儿去干了。 嗯，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很多是直接瘫痪或者是去世了。所以，一个孩子的这个生命安全出了任何的变故的话，整个全家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非常，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打击。 嗯， 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是在5年前，那么我们一直做着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呢主要是这个训练脚本的编辑。 嗯， 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 嗯， 所以我们请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国家级的，包括这个有30多位专家组成员， 嗯， 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来研发这个训练脚本， 嗯， 就是孩子在火灾，他是正确的一种逃生方式应该是什么， 嗯， 啊，他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很细小的步骤，比方到门边的时候，你不能用手直接去抓门，而用手背去贴门试门温，等等一些看似不经意但是很小的一些细节，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活还是死的问题。 嗯， 所以说我们未来要建的一个场馆呢，就是非常独特啊，可能目前确实国内没有，全世界也没有。 嗯， 那么我们要建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型的， 嗯， 实景化模拟的真实火灾现场的感受是真实火灾现场的这么一个情景， 嗯， 包括地震、水灾，溺水，包括抢劫、强奸、杀人、绑架、拐卖，等等这些城市，包括高空坠落、城市高发的一些这种体验场景啊，我们会建起来。像学校的教育呢，有些根本就没有，有的话呢，也是停留在比方说看展板，然后 PPT 这种讲解上面， 嗯， 比如说一个火灾的这个逃生步骤。可能有专业的老师，如果是专业老师来讲，他只能告诉你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当讲了十几个步骤之后，会问你懂了吗？你会问，你会说懂了。 嗯。 但是如果是万一发生了火灾， 还是懵 啊，孩子们会说，哎，那天老师讲的什么？全忘了。 嗯。 所以我们团队后来发现，这种不是讲的，也不是看的。 嗯。 这种训练一定是像我们小时候学游泳，像我们小时候学自行车一样，你自己要去练的。 嗯， 将来我们希望在我们场馆当中给孩子的是一种肌肉记忆，就是面对这些火灾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会像特种兵一样啊，面对这个打击一样，他会展现的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的反应。当然可能这样，在我们训练馆他会体验，比方每年我们要求至少要4次体验啊，就像学自行车，你不是一天学会的。 嗯， 那么在1年4次的这种体验当中，包括以后啊，当然我们会不同年龄 不同的这个比如说男女生他的训练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女生有防色狼的等等，这些训练内容呢我们基本上以后会面对的是0到60岁之间，那么其中0到3岁呢是主要是我们教育家长的，包括一个丸子或者一个元宵一个果冻可以夺取一个孩子的生命，啊，这种训练实际上我们有个海式那个方法，就是一次性就可以让孩子就因为气管堵塞就可以把孩子救过来，等等这种方式，实际上我在调研呢，我亲自调研了2000多位这个企业家，包括各种层次的人，我亲自调研了，就是没有一个人，甚至连人工呼吸，没有一个人做的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可怕。这个市场这种教育太， 为什么你有这样一个自信，有这样一个信心去做？ 可能是和我学业有关系吧，因为我是军大二长大的孩子，实际上就是投资这个行业呢，我觉得我们已经干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啊。 明白。 就从这个投资的这个现在目前的结果来说，所以说我希望有一种挑战，这个不是给别人看的，就是给自己的，包括这个。我们团队也经常说，他说徐总你这是忙不住，你是没事要给自己找事儿的。但这件事儿说实话关于这孩子生命安全这件事情，我第一考虑的真的还不是经济。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项目的话呢，我咨询当时这种面对面的这种调研，我发现所有的家长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位的，而且我在问所有的家长一个问题，包括可能您在听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去评价一下。比方我会问你一个问题，迪士尼是世界的品牌，孩子非常喜欢去玩，那么安久求生呢是关于您孩子包括你个人的未来面对灾祸，谁能保证这一辈子不遇到灾祸，虽然我们不希望遇到，就是面对灾祸的时候啊，这种自救能力的这种训练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两个项目让你这一辈子只能选一个，我发现这个答案是一个，我问了这么多人答案是一个，安久求生，而不是迪士尼，我问他们你一定会来，他们告诉我我一定会来，而且有的人甚至愿意花10万块钱来体验一次，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我当时问这个朋友，他还不是一个老板，当然现在目前已经好几个愿意花10万块钱来体验一次的，我当时问这些家长，我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花愿花10万块钱？我说你没有听错，我说不是年卡一次，你为什么要花10万块钱？他当时告诉我，他说如果我知道有安久求生这个项目，是训练孩子面对这个危害的，啊，这种求生能力的，比如说地震、抢劫、杀人、绑架，刚才说那些火灾现场，这种九大类。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项目已经分了有100多类了，细分了有很多种啊，就是如果我知道有这种训练。我因为这个价格我没带孩子来，他说我杀自己的心都有，就是孩子就是 万一遇到事儿的时候， 万一遇到事儿，他说我因为知道这儿，我因为这个没带孩子来，我嫌贵没带孩子来，所以我愿意至少承受10万块钱，我愿意带孩子来，所以说我觉得当然我以后我不可能这么贵的一个票价，我们是希望更多的孩子能体验到，这是我们的发心啊，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就第一批我就要体验到，包括这个项目的质量内容，我们是用心，我是想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是实际上包括我们团队，不仅是我个人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愿望，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建好之后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所有的孩子不遭受意外，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孩子的求生能力大大的提升一块， 那这样大概的占地面积或者是投入大概是怎样的一个？ 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实际上在做之前因为我做实体的，我能想象到，因为这个项目的话牵扯面是非常广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做一个儿童乐园， 是 它包括它的专业，包括整体的这种体验感的这种设计，包括景观体验，景观包括这个动线等等这些设计非常专业，投资也比较大啊，目前这个项目我们一期的话投资是3亿大部分是我个人的会来投，当然我们还需要会融一些钱， 明白 啊。那么我们想呢，先建一个这种馆呢，先建个5000平米左右，然后呢，因为这个项目呢，我是希望呢，不是为了这个快速的去复制，我们的计划是在明年，第一个馆是明年5月29号开业，第一个是我们前面准备了5年，包括去年的启动的实施期，那么。 我们希望尽快的把第一馆的建成， 嗯， 啊，因为我们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全部了，还有一些内容我们还需要再细化，就是我们的孩子长久，我儿九， 嗯， 那么迎接六一的到来，正好等两天就是六一了，啊，将来也会有，比方说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啊，相关的团委等等，妇联还有等等一些。这个领导也会到现场来给我们做这个 揭牌仪式等等 揭牌仪式啊，我们也希望，当然包括文化部、包括科技部有很多官员，他们也很重视这个项目。 嗯， 像这个项目呢，因为前面我们自己呢也拿不到这些钱，也不知道怎么到政府拿钱，所以说我们采取比较笨的方式，还是我们自己来投。 嗯， 啊，我们自己来再融一些钱， 嗯， 这种方式。 嗯， 大概投资情况是这样的。 嗯， 但是后期的话，像您谈的啊，我的对标企业是迪士尼，没错。 对。 因为第一个我们太坚信这个内容，它不是迪士尼内容所能比拟的，是因为它关于人的生命的一个内容，所以它的基因和迪士尼是不一样的。 嗯， 啊，第二个呢，实际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嗯， 啊，可能包括去那儿长大的一个孩子，我们还是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中国的历史有5000多年的历史啊，像美国才200多年的历史，但是美国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像这个按九求生呢，我们团队也有这个想法和梦想，就是将来推向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的各国的孩子也都需要这个项目， 嗯，特别是正在战争当中经历的这些孩子，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明白，了解，那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我觉得呢，如果是像您谈的这个对标迪士尼这个企业的话呢，迪士尼目前呢，因为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有答案了。 嗯， 如果这一辈子让你选按九求生和迪士尼啊，100%的人会选按九，这个是我们调查的结果。 嗯， 那么可能将来到场不一定是100%，这个我们也不是我们纠结的，他只要大幅支持我，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每个家庭需要的。 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迪士尼才在它，如果从资本市场来说，未来这个项目的话呢， 嗯， 它肯定我们也会把它推向上市。 嗯， 上市我们现在目标地是纳斯达克，因为迪士尼在纳斯达克。 明白。 目前迪士尼的股票价格是每股是110多美金， 嗯，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现在的汇率是大概700多块钱人民币一股。 嗯。嗯， 那么迪士尼的市值呢，现在是1.2万亿人民币， 嗯， 也就是在迪士尼总公司持股1/1，是1.2个亿的财富， 嗯。 那么按九求生呢，我们会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啊， 嗯， 来向这个世界的先进的这种企业来 发力冲击， 啊，来看齐，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不矛盾啊， 嗯， 它有它的发展，我们有按九求生，我们。 是， 但是我们很自信， 嗯， 包括我自己，我反正我必超低，他对人类的贡献，包括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将来我们这边是比迪士尼要大得多的啊，这点我们是坚信。 那节目最后呢，感谢按九求生的创始人，还有北京巨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薛峰薛总来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 却把它思念融化，就是要成全你和他。

也不仅仅是针对一些歌手或者是热爱音乐的人， 嗯，是所有要说话需要说话使用声音的人，嗯，那确切的说就是所有人， 所有人， 所有人，嗯，除了聋哑人，聋哑人我们也在做这个康复训练，有一些轻度的可能还能通过记忆和方法能矫正，但是如果是 生活就像煮咖啡， 那可能有些 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吧。